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Workday 杜菲尔德复仇记。2005年，架不住拉里·艾里森带领着甲骨文公司不断提高价码，任科公司的董事们纷纷投诚，卖出了自己手里的股票，任科公司被顺利的恶意收购了。甲骨文公司呢，在收购了任科以后，就开始了大规模裁员，很多员工呢都被迫离开了任科，这也包括任科公司的创始人大卫·杜菲尔德。离开任科的杜菲尔德心情不佳，这是他第二次败在资本的力量面前，失去了对自己公司的掌控权。为了继续践行自己的理想，也为了给那些共事已久的被裁员工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从出售任科所得的6亿美元中拿出1000万美元作为创业基金，再次开始创业。这次和他一起创业的是前任科的首席战略官阿尼尔·布斯里，而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叫做 Workday。Workday 呢，做的也是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只不过他做的是云端的生意，用的是 SaaS 模式。选择再次进入人力资源管理软件领域创业，和甲骨文公司收购的任科产品竞争，这无疑反映了杜菲尔德对甲骨文公司复仇的心。杜菲尔德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先是给大型机写，到后来在个人计算机上写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架构的，又在互联网时代很快预见到新的趋势，并开始写基于浏览器服务器架构的软件。他对于人力资源领域的熟悉程度以及对技术演变的眼光都毋庸置疑。那么在浏览器服务器架构之后，新一代的软件架构是什么呢？杜菲尔德给出的回答是 SaaS。 他新创立的公司Workday 采用的就是 SaaS 模式，具体来讲就是人力资源软件以软件服务的方式卖给客户，对客户按照使用量计费。从技术架构上讲，不但客户端是全部在浏览器上操作，在服务器端用户也没有配置和安装服务器的必要了，所有服务器都交给 Workday 来维护。这个想法如今看来多少有些司空见惯了，云计算已经大行其道，那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谈论云计算的不同服务层次。很多大公司包括微软、 IBM 都进入到 SaaS 领域，而 SaaS 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都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时间倒退回2005年来看，意识到企业软件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云计算上的 SaaS 服务，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云计算领域当之无愧的老大哥和先驱亚马逊，一直到2006年才开始卖他的第一个 AWS 服务 S3 存储。由此看来呢，在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上，杜菲尔德的眼光一直都很超前。创立 Workday 的时候同样如此。Workday 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而发布第一个软件版本则是在2006年11月。整个开发过程历时1年零8个月。这么漫长的开发过程说明云计算上的 SaaS 服务本身是一个很新的东西。Workday 呢，要把这样的人力资源服务软件体系做出来，需要很多的时间，解决很多当时工业界从来没有解决过的问题。 Workday 呢，在技术上也有很多出彩的地方。那从后来公布的信息来看呢，对数据的管理和存储是 Workday 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方面。那我们都知道，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级软件，比如说任科的、 SAP 的、 IBM 的、甲骨文的，都离不开关系数据库。那关系数据库呢，是这些软件最常用的数据存储方式。但是关系数据库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关系数据库的查询在数据量大的时候相对比较慢，那支持一个企业可能绰绰有余，但是在 SaaS 的软件服务架构下，关系数据库就需要同时存储多个企业的数据。这样一来呢，关系数据库的查询速度那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应用的需要。所以如果在 SaaS 的架构下继续使用关系数据库，那就必须解决大规模存储在访问速度上的问题。而无论商业的还是开源的数据库，那都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SaaS 本身就是一个新事物，那不可能有专门为 SaaS 设计的基础架构软件。 Workday 的做法呢，无论在2005年还是死后的若干年内都是非常大胆而领先的。杜菲尔德决定把 Workday 的数据都存在内存里，那只有需要永久保留的数据才会写回数据库，这样呢就解决了访问效率的问题。那随着企业数据规模的增加，传统企业软件公司也渐渐开始使用类似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企业级应用软件的老大哥 SAP 在2009年开始宣布了他的新一代数据库引擎 HANA， 那就是一个全内存数据库。那从这一点来说Workday 在技术上的确是领先了竞争对手几年的时间。 从整个发展轨迹来看呢，沃克戴颇有当初啊人科公司发展的轨迹。他在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上站稳脚跟以后，同样首先开始进入财务管理领域。这之后呢，沃克戴又逐步进入到各个领域，推出了面向学生的产品啊，和给企业人事部门做招聘的产品等等。对比人科的发展来说，2008年是 Workday 比较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呢， Workday 历史性的签了伟创力的大单，但在这之前啊，吸附对象主要还是中小型企业。人科公司呢也经历了一个从小企业到签单大企业的过程。签单大企业意味着 Workday 终于得到了主流企业的承认，那同时呢也意味着 Workday 和甲骨文终于需要在同一个市场里 PK 和竞争了。同一年呢， Workday 收购了 CapClear 公司，那这也是他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收购。有能力进行收购，这也侧面说明 Workday 已经成长到一定规模。四年后的2012年， Workday 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那这次上市非常成功，股票定价在28美元一股，当天就飙升到了48美元，且此后一直居高不下，如今更是达到了113美元一股。那这个比例的涨幅啊，比百度登陆纳斯达克还要胜上一筹。Workday 的 IPO 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这次 IPO 呢，为 Workday 筹集到了 6.37 亿美元，而公司估值更是达到45亿美元。这是自 Facebook IPO 以后单个公司筹集到的最大资金额。上市以后， Workday 有钱了，更是开始全面扩张，业务也蒸蒸日上。伴随盈利的稳固增长，股价也一路飙升，目前已经是超过100美元一股了，市值高达230亿美元。作为连续两次被自己创办的公司扫地出门的创业者，杜菲尔德这次吸取了更加深刻的教训。这个时候投票权和股权分离的方式在硅谷已经极为普遍，像互联网巨头谷歌和 Facebook 创始人控制的股权不到一半，但是呢，投票权却都超过一半。在 Workday 的投票上，杜菲尔德和他的合作伙伴安尼尔·布斯里拥有公司 67% 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呢，只要这两个人不内斗，再也不可能出现创始人被扫地出局的情况了。 Workday 上市以后又做了很多次收购，最主要的几次呢是买下了几个不同业务的创业公司，包括 Identified、 Zeption、 MediaCore、 Upshort。 那这些公司呢分别在招聘、人才管理、内容管理和团队合作等不同领域有所建树。收购之后呢， Workday 便把他们的业务啊整合进了自己的产品。另外一次比较大的收购是买下大数据创业公司 Platforo。 这家公司呢因在 Hadoop 计算集群上提供更为方便的数据分析功能而知名。 Workday 呢也因为这次收购开始提供基于财务和人力资源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功能。这样一来呢， Workday 已经在很多领域开始和甲骨文直接竞争，并且越来越多的蚕食曾经人科的客户或来甲骨文的客户。那杜菲尔德这次创业呢，成功把甲骨文的客户一个个抢了回来，也算是报了当年公司被强行收购的仇啊。我想此一时彼一时啊，不知道拉里·埃里森面对杜菲尔德的又一次成功创业心里。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